长楼，剩下日夜半个欧，曾途寂静迷之言，今夜芳华醉转后。恋我，应恋我，分装欲装。应恋我，应恋我，饮一黄酒。应恋我，应恋我，滴落芳枝。切碎勾月浮云。